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说书唱戏劝人方，读报紧跟党中央，听众的恩情不能忘，今天要把京戏方又来了，必须的呀，是吗？你看看，正是读报的节目放京戏，有的听众有异议，叫声同志您别着急，您的意见我牢记。这儿多说一句啊，不是咱们絮叨没完拉了，关键是呢得把这个话说清楚。我也看出来了，不说清楚啊，大伙儿会有这个怎么说呢，疑义啊，没整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老说这个呀，仿佛这个哟有意见的听众挺老多的似的。我是跟您说实话，就那么几位，但是呢人数不多，不等于说我不重视人家的意见，不是说我不接收，我接收，是吧？咱们这个读报节目就是新闻嘛，它不是戏曲节目啊，放点戏曲呀、什么曲艺的小段子也得适度，每回都是精挑细选，尽量的简短。有的听众建议说呢，你可以解释一下放的这个戏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尽力而为呀、但是有不爱听的，也有爱听的。咱们调查显示，爱听京戏的听众是居多的，我不能够不照顾他们的感受，这是一。二一个呢，您提意见是可以的，哪怕说话愣一点，甚至于讽刺挖苦，这都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吗？挨两句损算什么呀？但是不能骂人，也不能使用不文明的用语儿。说个别人短信里头对我们节目、对电台，甚至于说对国家说话不干不净，是连卷带骂，这种提意见的方式我是不能接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书说简短，正是五中全会要召开，大政方针巧安排，改善民生莫等待，还得接茬儿，反腐败必须的。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五中全会啊，今儿个开会，一直开到29号。要我说啊，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经济建设，这是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而反腐倡廉转变作风从严治党，这是最基本的保证。为什么呢？作风建设不是永远挨路上吗？是吧？正是河南有辆小公车，违章次数700多，司机是个任性哥，警察为何他不早说呢？这什么事儿啊？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这个最近啊，河南公安厅交警总队通报了他们全省排前200名的严重交通违法车辆信息。哎呦，这家伙状元探花榜眼啊，哈哈，对，这可不老光彩的。排名首位的是来自新乡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这么一辆公务用车。呵，这辆车了不得，公务身份呢，它的违章次数784次，而且未处理，就这个有记录，交警那边交警队人家有记录，违章了784次，而且没处理。消息一经披露，是顿时引发舆论的哗然。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记者就此采访了他们河南新乡市政府办公室主管后勤工作的杨主任。杨主任言道，哎呀，这是临时工， 临时工被涨了啊，目前这个该临时工已经被辞退了。哎呀，这个年轻人呐，太任性了啊，是这个原因是吗？要我说，首先啊，咱实话实说，一段时间以来，但凡是关于公共服务部门的负面新闻，临时工这个职称，大伙儿那算是见多不怪了，是吗？打人的临时工，骂人的临时工，态度不好的临时工，怠慢工作的临时工，处理的方式也都差不太多，出了事儿辞退了事。就算这些真的都是临时工所为，那么他您这个有关部门就露脸吗？就可以借此而闻过是非吗？你们的领导各级干部都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对临时工就可以放任吗？就能够放松管理吗？临时工犯了事儿，正式的他就能推卸责任吗？有关部门里头那个临时工是不是也推多了？请问一句，您单位有几个正式工呢？再者一说，这档子事儿，您说是小事儿吗？遵纪守法那是每一位公民他必须做到的。公车嘛，公车本应该成为遵章守纪的模范，可是他违章780多回，而且是后来被发现了。但是这么长时间内，我说难道说这单位领导特别是车管干部都干嘛去了？人是临时工，这车也是临时车呀。最让人整不明白的，咱就说啊，要是换了社会车辆，一旦违章，很快短信来了，罚单那给你开了，至少你验车的时候你躲不过去吧，你不去交通队处理事故，这车你验不了啊。可是谁成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是哎，执法机关怎么单单就把这辆公车给漏了呢？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新华社发了封这个评论吗？交警早干嘛去了？几百多次违章记录，违法大户，人家说了，都是执法部门给惯出来的，是吧？你事先知道啊，你知道他违章了那么多回，为什么不提醒呢？是吗？是不是这些所谓的违法大户就是仗着自个儿的公职身份，自以为有违法特权，才把交规不当回事儿啊？这难道说不是给惯出来的毛病吗？这个事情京西里头有啊，是吗？公车违章，哎呦，不光是公车违章，还有网开一面的活呢。谁呀？铁镜公主啊？啊？正是江苏省里有淮安，淮安有个小村官，每天一顿工作餐是南北大菜吃不完。真是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吗？那倒不是啊，但是确实也是够壮观的。哈哈，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呵，查出来了，江苏淮安淮阴区王营镇沿河工业园区的主任，这个人叫沈学义，嘿嘿，带头顶风为纪呀，以公务接待为名，是大肆公款吃喝。目前此人已被严肃处理了。公款吃喝血乎到什么份儿上？一顿饭26道菜，哎呦呵，哎呦，再加几道赶上皇上了，可说呢。而且每逢吃饭必有烟酒，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哎呀，园区领导啊，这个是吧，这都来了，你看看，人人都能够，就他们这个地方，园区的领导到村组的干部，人人都可以安排接待，都可以花公家钱。那位问了，我啥正格的都吃的是什么呢？什么呀？真得问李先生啊。李先生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这可是大菜， 后边还有呢 啊， 后边还有蒸熊掌、 哦、 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那真不少。 江米酿鸭子、 啊、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啊、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 菜是够多的是吧，那还有饭呢，有啊，扬州炒饭是吧，你江苏的事儿吗啊，不过这回不是淮安哈，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最近啊，嚯，江苏扬州他那个地方不是出那个扬州炒饭吗，哎呀呵，当地啊也不哪儿，反正是一帮吧，弄了四吨扬州炒饭，干嘛呀，干嘛，这是怎么着，舍粥啊，什么舍粥啊，用这个来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还真给破了是吗，别处没有啊，谁拿四吨那个大米那儿炒饭去啊，然后呢哟呵，炒完了以后哟拍照啊，然后垃圾车运走喂猪，喂猪啊，那你看看呢，那么炒出来的谁吃啊，网友吐槽，哎我啥，您这个人家讲话人海战术，您这是饭海战术啊，钱海战术啊，花钱吗，花那么些钱炒这个四吨扬州炒饭，那个挑费也不小啊，打破世界纪录，要说起来难吗，其实也不难，还有八吨的呢，还有十二吨的呢，比呗，但是这体现了什么创新意识啊，有创新意识吗，无非是想抓眼球，炒作的心理，甚至于啊，这里头有没有当地的有关部门，包括那个官员推波助澜，哎咱们出名吧，弄这个事情，扭曲的政绩观在这个地方反映出来了，这不是假大空吗，您说说看 no 远的甭说 啊， 我们胡同那儿就住着那么一位， 叫什么名字， 叫假大空， 假大空 这人 啊， 专门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 哦， 就他那假话说的， 怎么着？ 什么也甭掺呢？ 怎么回事呢？ 真假呀、啊？ 嚯、哦！ 就他那大话说的 啊， 胆儿小的你都不敢听啊？ 为什么呢？ 那是真大呀！ 是啊， 就他那空话说的 啊， 你使雷达都找不着， 这怎么回事呢？ 真空。 嚯、哦！ 就他那废话说的 啊， 收破烂的都不要啊， 这是 真废呀、啊、那是 是吧，那个标语啊，标语，哎呀真废呀、啊、什么意思，真废不啊，哪儿的标语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是不是说了吗，就是赶上这个月份啊，这个季节，很多农民呢地里头烧那个秸秆，那造成污染啊，紧着说不让烧，他那儿紧着烧啊，你一问去人家说了啊，我们能理解，是，但是我们不接受，哎不是，他也有他的难处，但这个事情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单说环保部最近通报了，说是啊，有些地方烧秸秆啊，包括河南我老家啊，这个地方必须得好好管一管，嘿，于是乎当地呀唰唰唰唰几天的功夫，呵，各种雷人标语都贴出来了啊，就这么管啊，啊对了，哪家地里冒烟，公安把你收监，哎，上午烧秸秆，下午就拘留，这哎呀，焚烧秸秆蹲监坐牢，谁烧罚谁，谁烧罚谁，到不是，但怎么了，这是，是个可说呢，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您这个首先啊，您这个标语，这玩意儿合适吗，符合法律要求吗，啊，哪条法律规定焚烧秸秆得拘起来啊，什么事都得好说好商量，你按规矩来啊，是不是啊，啊当然也有人说，哎呀这反正是你跟他确实不合适，但是你用这个，你要是啊，那农民看了他确实肝颤，嗨，那都不能那样啊，一禁了之，那不是懒政吗，先不说啊，写标语这个事儿是不是需要改进，退一步说，就是写标语，咱也别弄得跟韩青天似的，行不行啊？谁？ 今天是 什么天气？ 什么天气？ 今天就是降烟的天气。 来点啥？ 来宾十分的茂盛。 那叫茂盛。 鄙人也十分的感冒。 感冒？ 你看了没有，感冒了吧，这天一凉他感冒了，是不是啊？就不行，咱们去南方买药去吧。呵，这家伙哟，花老钱喽。哪儿的事儿啊，最近这城子啊，关于香港旅游的不好的新闻可是不少，也包括内地，哪儿都存在这个类似的问题。低价团嘛，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华西都市报的报道，这回不是低价团啊，跑那儿买药去了，跑香港买药材啊。对了，费先生，这就是成都的事情。老父亲去香港也是旅游啊，旅游期间呢说买点东西，说当地那个药铺啊药材铺啊买那个叫什么玛卡，好像是南美那边的一种什么药材，呵，加工了之后神了，哎呀，谁吃谁知道啊，啊就那哥吧，哈哈，结果是天价玛卡，刷啦啦，老爷子跟那地方一刷卡，十多万港纸没了。哈哈，十多万成了港纸了。哈哈，对了，费先生回来之后一看他爸爸让人给骗了，不行，亲自赴港要回了九万多块，剩下那个人不给了啊，人说那你这个都花了钱了，你瞧了没有，还有这个事儿呢。香港方面说了，已经针对药房的不良营商手段展开专项行动查处了，是不是啊？那说这药材怎这么贵呀、啊？这都贾先生那儿卖的药吧？贾先生 啊，您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咱们我有主意。郭能飞，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两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两块钱砸俩银珠来，听见没有？要六钱一个的就可以。 你看、啊，这六钱一个的就可以啊！对，买药是买银珠啊。可说呢，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叫声同事，您别急，您的意见我牢记板，我是立新，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说的是人民网党的18届五中全会今儿个召开，人民日报就此发表任仲平的文章，向着第一个百年目标迈进。新华网也发表了新华社的社评，赢得全面建成小康的决定性的五年。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中央纪委有言在先，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全体党员的心上。腾讯说的是咱们国家这个退役士兵的安排工作将依据服役的表现量化评分。另外呢，三亚啊，三亚又出现了青岛大虾了，跑那儿卖去了啊。对，差不多的事情。上菜之前点菜的时候说了扇贝15元，认为是一份啊，弄完之后才知道那是一个。呵，陕西有一位夜跑的姑娘女教师被害案件是终于告破，有消息说了犯罪嫌疑人乃是拾荒的。哎呦，这得好好查。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晨报也说的是18届五中全会今天开幕。那么北京青年报说的是咱北京的新能源那个车的申请者，哎，本期是全部中签儿，好啊。另外呢，说是这个飞机上的出事了，哟，怎么了？有一位老哥突然之间心病犯了，心病啊，就是闹心，心脏病啊。对了，哎呀，飞机上怎么办呢？谁成想飞机上的偶遇了一位著名的正差的治心病的专家，国内著名的心血管病的专家胡大一胡大夫。胡大夫麻利快，赶紧诊治，给他联系，是吧？下了飞机之后又一路把这个病人送到了医院，然后是悄然离去。嘿，医者仁心呐。新京报说的就是那低价团啊，也有啊，有哪儿都有啊。北京十三陵那边说是那个 记者跟团吗？80块钱一日游，低价团，只有俩小时在游玩，其他的时间呢，一天呢呀，一天都那看货呢，你看了没有？所以说呢，《京华时报》说了啊，国家旅游局是有言在先，游客参与不合理低价游，这个也要承担责任。嘿，那么另外呢，这一段时间以来，老听到网上啊有那个网友啊瞎传，你们知道吗？朝阳大悦城，哎呀，那地方它老出事儿，倒不见得老出事儿，反正这城子是出过交通事故，之前也有过事儿。哎呀，那个地方风水，你看了没有？又搞迷信那套，真的是那么回事吗？其实不然，周边交通秩序混乱，嘿、哎、嘿，这边要整治了，那是必须的。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来着啊，给各位来念大报。这是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说啊，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就颁布新修订的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答记者问，他言道：既正面立德，又画出底线。哎，党纪这边更加严格了，必须的。新华每日电讯说，赶紧的麻利的寻找下一个青蒿素吧。哟，那位说这个土奶奶不刚得奖吗？哎呦，这得奖是现在的事儿，但是这个青蒿素被发明出来使用，这个治病救人，那是有年头了。要说啊，什么药都一样，用的时间长了都得想辙，赶紧升级换代，赶紧换新药，它有抗药性啊，是不是？别让这个治病救人这个事情它落后了嘛，是吗？双十一快来了啊，说这快递，哎呀，面临着这个啊大考，哈哈，怎么买了东西之后及时拿到货呢？说是现在啊，咱们搞这个大数据呀、啊，什么技术优化五的啊，弄得不错。那另外说到网络的事情了，《人民日报》说是争议之下，网络文学怎么走，是吗？2015年这方面的产值要突破70个亿，嚯，这家伙！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也不光是钱啊，给咱们这个文学创作带来繁荣，不是吗？但是呢，这个怎么能够说是更好的良性发展？好好琢磨琢磨。来看今天的一句话新闻，《北京晨报》说了啊，有那个有人传，哟，你们知道吗？今年冬天是30年来最冷啊，这个笑话很冷，为什么呢？头几年我听过。真有这么档的事儿吗？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辟谣，今年冬天全国偏暖为主，是吧？不能说天冷了您就又开始又传这个。哈哈，对了，北京青年报说了嘛，这个星期到了周末，香山的红叶的变色率将达到70%，差不多了，是吧？可以去那个地方看人了。嗯，看红叶啊，对，它人多呀，香山红叶逐渐变红了。他不说了吗？游客是一路囧途啊，上山下山都不利索，那是啊。不过也得注意啊，注意交通安全，是吧？今日人物，首先啊，这是一位原书记，姓袁，不是，他原来是县委书记，河南商城的原县委书记，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绑架，哟，让人给绑了是吗？是啊，这人质啊，这位人呢，姓李，叫李少文，曾经在当地担任过县委书记，现在好像是什么学校的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副书记吧，啊，这么个角儿，哈哈，结果呢被劫持了700多里，然后后来警方在信阳把两名犯罪嫌疑人逮住了，一名嫌疑人目前仍在逃，县委书记获救了，是吧？这事儿得好好办办啊，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吧？京华时报今日人物之二，镊子党，镊子，嗯。这什么组织啊？哈哈，这是一个起外号，镊子党就是小偷的意思。干嘛叫镊子党？不叫三只手吗？啊，他们这高科技，哈哈，不，这已经不动手了啊，上镊子， 拿镊子往外夹夹钱包。哎，对了，一般是赶上周末呀，打着飞的，坐着飞机到北京来行窃。嚯，这家伙投入够大的，是吗？后来呢，逮住了，逮住了，跑是跑不了啊，那必须的呀，您说是不是啊？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毒报啊！ 必须有啊！啊，这个小罗师傅，哎呀，这个炒饭弄这么些，最后你看这为了这个啊猪了，这不行，这个这不浪费吗？呀，尹无鹏，我大侄女，哟呵，这把叔给盼回来喽，哈哈，怎么不放精细呀、啊？是吧？这咱就叫和叫和嘛，是吧？精细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啊，哈哈，对，咱们放点相声嘛。龙哥，呵，说那个骗子咱们得注意啊，又出了新花招喽。是吧？啊，对了，玉圆儿，今儿专心听读报了啊，夭夭之桃，嘿，谢谢您啊，质检啊，茉莉，哎呀，茉莉，这您说的这个对是吧？但是咱们也得是吧？这个啊，这个与人为善嘛是吧？事心儿啊，浪费这么些粮食太过了，这可说呢。司马刚砸光嘛，哟，大哥来了啊，兄弟来了啊，张伯荣。四吨炒饭呐、啊，哎呀，你看敏敏也是心疼哦，又见青天啊，也这个意思。阳光师傅啊，这个谢您啊，哈哈，对，还有这个圆满，哎呀，真是啊，对于不文明的这个言行，咱们必须要反对，那必须的是吧？但是咱们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是吧？又见青天，想听沙家浜了，哪天我给单给您堂会啊，咱们单唱啊，哈哈，一杯清茶。啊，还有这个50后，哎呦，这个不高不帅，不是富二代，嗨，瞧您这名字起的，您是开玩笑呢啊。这个4038是吧，说是这个精细怎么今儿放少了，你是让那些个骂人的给吓住了吗？瞧您这话说的，哎呀，您这话说的是吧，打明儿起我得全部都放精细。对，您这不是挤得我吗？您要是8439是吧，还有9418啊，他们哥两个来了，哈哈，我只能说他们来了啊，因为他们这个短信内容里面有这个不太合适的这个话啊，我没法念啊，是吧？4395，哎呀，说这个真是啊，你像那个临时工啊什么之类的，怎么能这样呢？可说呢啊，6534啊，多谢，抓紧时间，嗯，哎呀，你看这个事儿闹的，是吧？在什么地方都得注意交通安全，是吧？你不单是开车，你开船它也一样啊。呵，这船的名字啊，一听这个，哎呀，这船也忒快了啊！这船叫喷射船，嗖，喷出去了。哎，不是，它就那么个比方，它就是从这个澳。